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说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。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李坦早已生了杀李员外一家之心。当晚父子二人披挂停当，李坦命令李环采取行动，李环遵命，径直走到外面去了。在李环的指挥下，一队军士悄悄走到李员外住的屋子前，破门而入。此时李员外与夫人刚刚就寝，二人躺在床上，听到外面有动静，这刚要爬起来，军兵进来一阵乱砍，二人是倒在血泊之中。李员外长子李勇听到动静从房内出来，刚说了一声谁呀，这时门后士兵突然冲出来，砍瓜切菜一般手起刀落，把他是砍倒在地。李勇倒地用尽力气大喊，李坦反贼。士兵们又是一阵乱砍，李敢听到动静情之不妙，闪身进了一间草房，躲在草堆之后。这时几个士兵进来，用刀捅着草堆，捅了几下并没发现有人。一个士兵说，看来不在这儿，咱们走吧。李坦李环父子二人召集起军马离开山谷。李坦在马上环顾左右笑道，哎呀，总算从这个鬼地方出来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李氏父子二人以为自己安全了，却不料巴特尔安同父子兵马正在山口处一处隐蔽的地方埋伏着。看见李坦父子人马从山谷走出来，巴特尔马上命令道，给我截住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安同说，父亲你再次等候，看我去冲杀他们。说罢一挥刀，领着兵马就冲了出去。李氏父子大吃一惊。李环说，父亲赶紧从左侧开阔地走，我挡住他们。说罢挥刀领兵迎了过来，两军在山前混战，好生激烈呀。无巧不成书，却说南宋方面的将军张胜正在领着一股人马巡边，一小校跪下来报，将军前边传来厮杀声。张胜说，快去看看。张胜人马急奔过来，停在一个高坡处，把下边对阵混战的人马看的是清清楚楚。张胜下了个命令，给我看清了，见着蒙古兵就杀。说罢领着兵马就冲了下来。张胜兵马未到，这儿李环与安童二人相遇。李环大叫道，我知道你，你是巴特尔元帅的儿子安童吧。安童应道，哼，我也知道你，你是李坦的二公子李环。你哥哥李林杀了我母亲，今日我要报仇雪恨。李环横刀立马说道，来呀，我也要为我哥哥报仇。二人催马向前，同时拔出刀，在阵前是捉对厮杀起来。这边 李坦领着一队亲兵正想奔逃，突然巴特尔是挡在面前。李坦一惊，勒住马。巴特尔向前施礼道：李万户长，多年不见，你老了。李坦也在马上还礼道：巴元帅啊，你也不年轻了。巴特尔说：下马受绑吧。李坦说：哼，本帅几十年征战，还没有一个人能让我下马受绑。巴特尔怒斥道：李坦，今日就是你的末日，你像个丧家之犬，没有真正的主人，有奶便是娘，到处害人。大韩国待你不薄，你不感恩图报，反倒以怨报德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和王文同内外勾结？李坦说：哼，你们蒙古人贪得无厌，侵我江山，占我领土，我举义旗天经地义，少啰嗦，砍刀吧。而在巴特尔身后的不远处，张胜引弓搭箭，瞄准了巴特尔的背。巴特尔刚要催马向前，一箭飞过来，射中其后背。巴特尔身子摇晃了一下，硬撑着没倒下。李坦趁机举刀冲过来，冲到巴特尔跟前，巴特尔啊的一声从马上跃起，一刀砍下了李坦的头。李坦人头滚落在地，人马仓皇四散奔逃。张胜挥刀领军杀过来，与蒙古军绞杀在一起。宝音图飞身下马扶住巴特尔，安童与李环依然相斗，十分焦灼。这时安童突然从脚下拿出流星锤向李环掷过来，李环是拦挡不及，被打下马。安童跳下马，把刀架在李环脖子上。李环脖子一挺，凛然地说：你杀了我吧。安童说：哼，还不到时候，把他捆了。士兵们冲过来，把李环捆了个结结实实。突然间，宝音图背着巴特尔过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元帅受伤了。这时张胜的军马已经将巴特尔他们团团围住。安童大叫道：宝音图，你好好保护副帅。说罢跃上马向张胜冲去。正在危急万分之际，史天泽领着一股人马冲了过来，对张胜人马是一阵乱砍。张胜大喊撤军，领着兵马跑远。史天泽下马来到巴特尔身边说：元帅，在下来晚了。巴特尔在安童的怀中非常虚弱地说：史将军，搜李坦的身，看看有无王文同的信，还有李环。史天泽答道：元帅，你先疗伤，我去搜李坦父子。史天泽蹲在李坦无头尸的跟前，命令道：去把他的头找回来，跟身子缝好了。史天泽又从李坦的怀里搜出了一封信，打开看毕，怒气冲冲地说：王文同老贼，这一回看你还有什么可说。说罢对手下的士卒说道：把李坦的尸体带上。宝音图要背巴特尔，巴特尔说：扶我上马。宝音图把巴特尔扶上马，在一边医师仔细看着那支箭，又用手沾了一下箭头的血，用舌头舔了一下，脸色大变。他来到安童身边，悄悄地说：将军，元帅身上拔下的是毒箭。安童瞪大双眼：有什么办法没有？医师说：我敷的药 虽是有辽毒功效，但是元帅受伤已达背脊骨，只能看元帅的造化了。安童一脸痛苦无奈的表情。巴特尔一行人马正行进在山丛之中，巴特尔骑在马上，左右有安童、宝音图护卫。突然巴特尔仰天大叫一声，嘴里喷出了一口血。宝音图、安童二人慌忙下马扶住巴特尔。巴特尔直直地立在马上一动不动，只听得安童撕心裂肺地喊着：“父亲！”巴特尔牺牲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中都。早朝，忽必烈面色凄然地坐在寒椅之上，沉痛地说：“巴特尔的父王木华黎跟随祖汗打下了韩国江山，后又经略中原20年。巴特尔又随韩兄和我征战这些年，忠心耿耿，屡建奇功，不料死在张胜手里。各位文武，你们都要效仿巴特尔，忠心为韩国效力。授安童为左丞相兼枢密副使，领他父亲万户和各领地。”安童领旨谢恩。忽必烈突然脸色一沉，说道：“来呀，把王文通给我拿下。”两个军士过来，从两边夹住王文通，把他推向前去。王文通跪倒在地，大叫道：“你们侵我中原，我恨不得食你们的肉，擒你们的皮。”忽必烈命令道：“安童，把他推出去，祭奠你的父亲。”安童遵命，两个军士一起把王文统推了出去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李坦叛乱造反之事给忽必烈很大的影响和刺激。忽必烈说：“李坦之乱虽然平息，但是损失了那么多人马，尤其是牺牲韩国栋梁巴特尔，我心中十分沉痛。我也想到了一件事，今天先跟你们俩商量。汉室侯的领地和权力过大，所领兵马过多，李坦领有山东全境十邑，兵力近10万，依然不满足，怀有二心。王文通位极人臣，又总领韩国财政，却勾结叛贼，差点酿成大患。我现在考虑的是有什么办法削弱汉室侯，甚至取消他。”真金奏道：“汉室侯中，史天泽兄弟和张柔势力最强，最早归顺韩国，也是最为忠心耿耿，报答韩国，功劳最大。取消汉室侯，先取得他们二人同意，别人就不会说什么了。”安童也说：“阎王说的对，汉室侯中只要这二位没有意见，其他的都会顺从。”忽必烈闻听欣慰地说：“你们两个和我想到一起了。”安童又问：“李坦之子李环如何处置？”忽必烈反问道：“ 李坦一门只剩下他了吧？安藤点点头。忽必烈说，去把他押过来，我见见他。中都刘秉忠府里，刘秉忠、姚叔二人也在秘密商量着国家大事。刘秉忠说，李坦之乱平息了，大汗应该考虑改年号之事了吧？啊？姚叔摇了摇头说，大汗现在考虑的根本就不是这个。你想啊，你我等金莲川幕府旧臣见大汗的时候，不能说身无分文，也只是居家过日子的钱财，官不过五品。大汗授我们以中书要职，又各领十邑。但是李坦之流不一样啊，他们按韩国旧制，各领万户，领地之广，人口之多，兵马之强，稍有二心就可以摇动韩国呀。要让韩国长治久安，必须取消汉室侯。刘秉忠说，是啊，我们应该先向大汗进言才是。军士们押着李环来见忽必烈。忽必烈坐在椅子上，跟前站着真金安童。忽必烈问李环，韩国几任大汗待你祖你父都不薄，你们为何还要起兵叛乱？李环说，哼，不必问了，我只求快死。你说待我们不薄，我且问你，我灭了你的家园再待你不薄，你心愿意吗？忽必烈问，我若不杀你，你肯为我效劳吗？李环坚定地说，不肯。我知道大汗们待我李家确实恩情深厚，怪我父疑为不定，导致身败名裂。我再不能背叛我父亲，令世人唾骂，只求速死。求大汗一件事，求大汗把我与我父葬在一起。忽必烈答道，成全你。李坦之乱处理完毕，刘秉忠、姚叔二人求见。刘秉忠走道，大汗，各地汉室侯割据一方，自领兵马，自食其邑，持有种种特权，长久下去往往与朝廷分庭抗礼，后患无穷啊。这一次的李坦之乱就是明证。姚叔也在一边附和着。忽必烈面露喜色地说，嗯，二位与我想到一起了，可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，既取消了他们的特权，又不会伤了忠心耿耿跟随我们的汉室侯的心呢？二位可有良策？刘秉忠说，要让史丞相张万户等大员自己检讨，主动出让特权，尤其是兵权，其他人不用说什么就会自己动了。姚叔补充道，为了安抚他们，可以加官，可以多设几个左右丞相、御史台，枢密院也可以增设几个副职，让他们各得其所，这样防止出乱子。忽必烈说，嗯，二位的主意不错，在中都的几位我找他们说，在外地的二位以巡阅各行省的名义找他们说。刘姚二人各自领命。刘秉忠说，这也是一个加强韩权的重要办法，借此良机 大韩可以改年号，以显示韩国气象更新呢。忽必烈指着二人笑道：你们二位跟我快30年了，真的是比我自己还了解我。我一高兴，容易答应事情。这个脉，你们算是摸准了。好吧，这几件大事儿都有了了结，以示纪念改年号，今年为至元元年。刘瑶二人闻听，相视而笑。史天泽回到自己的府中，闷闷不乐。史夫人迎着，给他沏了一杯茶。什么事儿让你烦成这样？说说呗。没准啊，我还能给你出个好主意呢。史天泽笑道：哼，我笨到讨女人主意的份上了。啊，其实没什么大事儿。宫中传出要取消汉室侯的特权，我是首当其冲啊。史夫人想了想说：老爷，您是左丞相，又是枢密副使，这正柄军权哪样不够大呀？您还想要什么呢？您刚刚平了李坦，您应该吸取点什么。有那么多的食邑，当了那么大的官还不满足，养了那么多的军队，非要韩国的天下，结果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啊。史天泽喝了口茶，沉思了一会儿说：好，夫人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啊。我去找大汗，我带头交出军队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，重复的活着。 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飘过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人生命穿梭， 生命穿梭 时间的角落， 时间的角落， 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飘过， 随时间飘过， 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，离开他的回忆后重复的活着。 祝愿家的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家的幸福。